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一节嘅台湾黑白讲。咁啊，呢一节第二节啦，咁啊讲下啲轻松话题。不过睇睇个背景呢，就同平时有啲唔同啊。因为咧呢、这个系我做直播嘅电视台，借用咗佢录音室嚟简单录一录嗰个前面少少啦。咁啊，见到博斯啦，其实博斯足球台就系我去做广播啦，做直播足球嘅电视台。咁啊，喺直播之前呢，就攞少时间嚟录一录啦。咁就之前讲过啦，我哋第二节呢就系讲一啲轻松啲嘅话题啦。咁啊，除咗轻松啲话题之外，我觉得加埋啲香港人移民啱啱嚟又好，或者嚟咗好多年都做翻个访问，咁啊分享翻佢嘅经验心得，或者一啲生活上遇到嘅嘢，可能对你大家都好有帮助噶。咁啊，除咗得意嘅之外，又讲下即系吃喝玩乐之后，又讲下呢啲访问啦。咁啊，今集呢就先访问。一家就一家四口嚟嘅，咁啊，但系就唔愿意出镜啦，咁啊神秘嘅女士啦，咁就佢啊加盟咗呢个汽车美容嘅，咁啊当然创业上亦都遇到好多问题嘅，咁啲问题我哋喺之后嘅某一日某一集嘅第一节咧就会再同大家分享，今集先翻佢嘅生活嘢，咁啊唔好阻大家时间啦，即刻去现场 有 啦。 好多人都关心嘅移民台湾啦，咁生活上点呢？虽然好多报纸啊或者电视台啊，香港好多都会有啲访问，但系实佢哋都好片面嘅啫。又或者每个电视台有佢哋嘅立场，剪剪接接一啲嘢未必啱你听嘅。咁我哋呢度就冇立场嘅，咁一定系最新实一面。咁可以分享翻你嚟台湾嘅嘢，譬如生意我哋唔讲啦，讲咗啦。咁啊嚟到面对嘅生活。会有啲咩嘢会面对先嘅呢？其实即系喺你个人经历入边， 融入咯， 点样融 融 入 入 问题？ 台湾嘅文化嘅生活啦。生活问题就系如果喺香港，因为我哋都喜欢煮饭嘅人嚟嘅。咁如果喺香港咧，我就总之我咩时间去街市都可以买到嘢嘅。喺台湾咧，佢会系有分朝头早啦， 早市。 早市，黄昏市场。同埋唔同地点，唔系你话一落到楼下就会有个街市喺你个屋企楼下，即系呢啲其实都要习惯，同埋佢个交通啦，即系我谂除咗台北交通比较方便啲，其余嘅地区都唔系咁方便啊。譬如好似我哋住台中咁，其实你真系自己唔揸车就系公车，咁佢其实都好方便嘅，因为有个公车 apps 啊，香港好似依家都有，咁。佢嗰个 apps 咧，即系都会话到俾你听几时有车嘅。咁但系硬系就即系香港人乜都要快噶嘛。哇，你个等半个钟头，我行都行到去啦。即系所以变咗可能个心态就系、是、要有车同埋好似我喺香港我就冇车嘅，咁即系冇车牌嘅。我嚟到台湾，我都会第一件事觉得唔得，我一定要考咗个车牌先。有咩事，我都叫做可以揸下车啦，咁样咯，系啊，呢啲就系同香港个差异，我觉得真系比较大嘅。 呢个冇问题嘅，afford 得起就得噶啦。 系， 咁啊，基本上投资移民嚟嘅都系起码一嚿钱啦，咁所以我又唔系好大问题嘅，睇你要求啲乜咯。 系封建诱人嘅，系 冇 啊， 错，台湾可以好平嘅生活，亦都系好贵嘅生活。 系。 咁其实你住落咧，觉得咁其实呢度啲生活费又如何咧？ 生活费其实系低嘅，但系亦都唔可以讲到系好似即系唔使钱咯，即系都有平有贵。喂，即系尤其是我哋香港人，即系习惯咗过时过节或者点样庆祝都会食餐好噶。咁我呢度都有贵嘢食噶，咁只不过就睇下你去点样去谂住嚟台湾生活咯。如果你谂住嚟退休嘅，你有笔资金嘅，咁你大学大吃，咁其实系冇问题嘅。但系如果譬如好似我咁样系一家大细过嚟，系真系想从头开始融入另外一个地方生活，我谂就会系要真系融入佢哋嘅社会。咩叫贵？咩叫平？你要学识咯。 即系唔好用港式谂法，1、200蚊港纸好湿碎啫咁啊！ 系啊，即系譬如嗱，我尝试过啦，即系初啦，唔知哇呢间装修好靓，哇有ham cheese 啊，哇好正咁啊，贵极有个铺啦，咁啊去食啦，入去啦，望都唔望个 menu，入到去，可能你一个 lunch 哇，原来佢系食牛扒啊、芝士啊，全部系高档嘢，可能你喺香港。哦，呢、這个价钱你系未必食得到，但系咧你乱嚟，可能你咁样一餐，我哋三个人咁样已经三千几蚊落楼，即系台币。咁其实即系一个 lunch 你都可以食到咁嘅价钱。 喺香港嚟讲都唔贵嘅，系嘛？ 喺香港其实唔贵嘅，但系如果你谂住过嚟赚台币嚟到喺台湾生活，就唔系咁谂咯。是啊， 即好似呢度最出名嗰啲大酒店铺飞啊，都系1000蚊台币或者800-900已经好丰富噶啦。香港可能5-6嚿港紙噶要， 系仲要冇佢咁丰富添。 咁同你成日去咩？ 唔会咯，我哋都系谂过度过，即系都会即系同啲小朋友都会边个生日啊？你想去依间啊？哦，依间要1000几蚊、啊，你又咁细社，好似唔系咁抵。即系我哋都会去衡量翻。喂，因为我哋四个人嘅。一个家庭四个人，咁你1000蚊都4000蚊噶咯，即系虽然系你计翻都系1000蚊港紙，但系其实如果我喺台湾，我要做4部车，我先赚到呢4000蚊，仲未计灯油火蜡咧，租金咧，即系变咗其实都会即系要有个压力喺度嘅，系啊，所以都要融入佢哋嘅社会，唔可以，因为同埋我会感觉如果初我哋嚟啦，同啲台湾人倾偈，呢个好食啊，即系样样都。原来我样样都去食紧贵嘢噶，系我自己唔知噶。 啲台湾人觉得哇，呢、這个好有钱。 系啊，即系佢哋会觉得，哎呀，点解你要去嗰度嘅？其实嗰间咧平啲咧，差唔多嘅啫，啲嘢。即系你完全系会觉得啊乜？即系初你系完全唔知道，原来我去食紧啲好贵嘅嘢。哦，一日咧，哦一个 lunch 我会食碗牛肉面100蚊。原来佢哋会觉得哇，你一个 lunch 食100蚊系好贵噶。即系你唔会谂，喂100蚊即系香港25蚊，都已经好贵。即系佢哋嘅眼当中系会觉得好贵。咁我开始就要转变，因为如果唔系，我觉得如果我唔转变，其实系好难融入到台湾嘅生活啊。系啊， 即系呢个系悭钱嘅问题啦。咁我其实有一集都有讲过悭钱嘅。咁啊。我哋有经验啦，咁呢个活生生啦，最新住咗年几啦。咁除咗钱方面呢，咁譬如你头先提到你有两个细路啊， 系 咁大概几大啊，同埋应该喺度读书啊，继续系遇到咩问题啊，咁而家读紧咩学校啊，咁样呢即系唔使讲校名嘅， 系 乜嘢学校得㗎啦。 其实呢一个依家系读国中，一个系高中。其实初过嚟呢我諗得太简单啦。 国中即系初中啦，方温 至方温至方飞。咁佢嚟緊今年就要考高中嘅。咁 即系升方科啦。 係啦。咁其实初呢我过嚟我就真係做功课唔够啊。即系争啲搞到大嗰个呢就冇书读咁样嘅。 哇，咁就更加要 share 下究竟咩事啦。 因为即系都惊噶，搞到大嗰、那个喊噶都，即系佢过到嚟，原来咧台湾咧就系、是，即系你一定会政府帮助你去入学咧，喺你屋企附近，其实呢一样嘢就系好似香港政府一样啦，都系喺屋企附近。 以前 系。即系屋企附近咁样就系读嗰间噶啦，咁样啦。咁但系嚟到呢度咧，原来去到国中嘅啫。高中咧就类似我哋嘅以前香港中三淘汰试，你考完个试，跟住就睇下偏你去边个高中，但系唔一定系同区，即系可能你会偏到去台南、高雄。都有咁嘅可能嘅，咁而啱啱我哋呢就係11月过嚟嘅，咁就已经开咗学，又未去到下学期，原来係唔收生嘅，高中係唔收生，但佢国中啊小学嗰啲呢就即刻会收你嘅，即係只要你去验去教育局搞掂晒啲嘢，佢就会即刻收你嘅。咁呢度就已经係一个问题。 但你未有身份证，国立学校都会收嘅。 会收嘅，国立都收嘅，只要你有居留证，同埋即系你要俾佢知道点解你会喺度啦。因为我哋投资移民嘅，咁佢会即系佢哋又首先你要去教育局，咁佢就会出一张证书俾你，咁就会叫你去边一间国中报到。 跟住你去报到。 即是屋企附近㗎啦。 係啦，就即係跟住你去报到，跟住佢就会叫你第二日就可以返学㗎啦。 咁同埋你香港个学历咁都要经认证㗎嘛。 认证嘅，你要喺香港认证咗先。 认证晒啦。 係啦。 咁你哋嘅学费系咪都同台湾人一样？ 係嘅，一样嘅。 即系攞居留证，即系都系一样嘅， 系一样 嘅，大概四五千蚊一期学费 啦，一期 啦，包埋食饭， 系包食饭，包埋保险， 三千几蚊去咗食饭噶啦，其实即系好平嘅啲费用， 系啦，咁一样都开心嘅，即系呢个题外话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因为可能香港嘅饭商真系太唔 OK 啦，即系可能佢要送饭啦， 赚到尽啊嘛。 即系我唔知啦，即系总之咧，佢哋咧即系喺香港嘅时候，日日日翻嚟投诉咧，啲饭好难食，啲饭好难食嘅喺香港。到最尾其实系每一朝我要煮饭俾佢带翻学校食嘅。咁而嚟到台湾咧，佢哋系因为喺学校自己煮噶嘛。咁佢哋好开心，觉得哇好正，又今日炒面，听日饭又珍珠奶茶，即系又要哇炸鸡髀，即系佢哋系会好开心嘅。每一日翻学食饭咧，佢同埋唔会不停重复嘅。呢一样嘢我又会觉得啊、真系几好、啊，即系佢哋会，但系咧即系呢样变相啦。哦，台湾嘅小朋友就福咩身在福中不知福啦，佢哋觉得唔好食嘅。 将我嗰两个仔咧，冇比较过香港，佢都话觉得好嘅学校。 系系啊，咁到好啦，即系其实我觉得反而系高中生嘅问题啦。我会建议如果可以有时间等啊，或者点样咧，最好等个小朋友，如果佢已经系读高中啦，或者佢已经读国中啦，可以的话，等佢哋完成高中。即係完成 form 6啊，考完個 DSA 咩啲咩係嗰啲啦，係 先至過嚟讀大學。其實原來係會優勝啲嘅，因為佢考完過嚟咧，佢會有個喬新加分啊，各樣加分咁比較容易入佢比較好嘅大學啊。但係因為其實原來佢哋台灣嘅競爭都好大，即係好嘅學校啦。當然，因為佢大學都好多嘛。咁你嗰个竞争呢，你台湾人同自己台湾人，譬如好似我哋台中市，譬如好似依家国中嗰个小朋友，佢34000几个小朋友一起升高中嘅。咁你就要考好嘅学校嘅话呢，你就要真係个小朋友真係要好读书，好读得到书。你要去到头嗰，我谂5000名以内咯，你先可以去到啲好学校。即系佢哋其实个竞争都大噶，吓去即系国中升高中嗰段时间。咁到好啦，譬如好似我大嗰个啦，咁佢因为佢过嚟嘅时候系升高中啦嘛，咁佢系冇分嘅，冇咩分咧，就系嗰啲侨生啦，佢唔系属于侨生啦。佢冇嗰啲咩服务时数啦，同埋嗰啲学科嘅分数啊，冇得加上去，所以变咗其实佢拉低咗佢个平均分。而考嗰、那个考嗰个试嘅时候，即系出嚟，就算佢全部系即系其实佢都唔系叫好啦，即系全部 B 啦，合格啦，叫做但系佢派嘅高中其实都麻麻嘅。但系托赖，因为可能即系佢就系经历过，可能冇书读啊，好惊啊。咁佢依家就好，即系上进啲啦。咁啲老师对佢都好好嘅，咁都有同佢讲，你持续你依家嘅步伐，咁将来你升大学读一间比较好嘅，我哋都会谂办法戰你上去嘅。即系我觉得，台湾有呢个教师有人情味。佢哋唔系单止睇你学生系唔系读到书，或者你咩啊？你积唔积极去读书？你想唔想去读？老师睇到嘅时候咧，我其实我个大嗰个小朋友系成日烦啲老师嘅，佢会问嘅，系即系佢会去问个老师，依啲我唔明啊，依啲我唔识啊，老师系肯。花时间去教佢嘅，但系喺香港，即系其实亦都可以讲啦。点解我哋会过咗嚟台湾啦？其实好大部分系关于教育嘅问题，尤其是我大嗰、那个。其实我大嗰个系有读写障碍嘅， 咁系唔系严重嘅，即系真系进度比人慢嘅啫。咁佢喺香港系完全放弃读书嘅，因为佢问先生，先生唔理佢。 咁大镬？ 系，即系其实系去到中三已经系先生成日。刚开家长会嘅时候就叫我同佢转校啊，去读啲咩类似职业先修 Ivy 啊咁嗰啲啊，对佢比较好啊。咁其实一直以嚟我哋系有谂过俾佢读完中六，会去台湾啦、啊，或者会去加拿大升学嘅。咁我就问过先生，如果我俾佢去呢啲地方读书，咁承唔承认中六呢？如果我去嗰你话嗰啲即系珠宝设计啊嗰啲，佢最后复我系唔承认嘅，咁我当然唔会转校。跟住佢就无端端俾咗一间学校我，就系、是、叫我你读呢间啦，呢间咧专系俾读写障碍读嘅。点解佢中一嘅时候冇人同我讲？点解佢依家中三、中四嘅时候你哋先同我讲呢？ 即系好似好不负责任咁。 系噶，其实即系其实都 feel 到我。大嗰个系喺香港读书嘅时候，就系因为妈咪你要我熬到中六，我咪熬咯。但系你知道佢系一定唔会读书噶啦，我唔会温书，我唔会读书。佢喺香港所有科目唔合格，但系托赖佢嚟到台湾，虽然佢读嗰间高中唔系一间好嘅，唔系名校，但系佢依家科科系八十几分、九十几分。佢系考全班第即系由第十名啦、第六名啦、第五名、第四名咁样升上去嘅，即系你会见到又系有动力俾到佢， 真系一个读书嘅环境咯。 系，即系你会知道学校啲老师唔系为咗赚钱而去做，系有责任嘅。因为甚至乎佢老师系会拉，即系开一个群组拉俾我哋。今日咧边啲学生冇做功课，要留班啊，即系咪留堂啊咁样，即系会你会觉得系有责任噶个老师，系啊。 咁啊，我有少少类似的经历嘅，我自己好得意嘅，我由方 o 开始香港啊， 系 数学咧方 o 开始啊，数学未合格过，一路到会考都未合格过， 系。 但我嚟台湾读微积分添啊，后屘仲要。都可以攞八十几分， 点解呢？ 因为咪就系冇要教学咯，我连题目都唔识解，我点去做啊？我就以为一个数学白痴添， 系 原来我数学系得嘅，我后屘先知道我数学系得嘅，但我因为我英文唔得，就连累埋数学都唔得。但我嚟到台湾啲题目全部中文嘛，我识噶嘛， 系 咁啊，哇，做得好高分添，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我数学系得嘅，即系啲咁嘅经历啦，所以未必一定抗拒咩母语教学嘅。 系， 即系我中文嘛，嚟到台湾用中文咪掂咯。 系，其实 有啲嘢唔系，当然香港嘅环境我唔讲啦，讲翻我自己啦。 系， 咁啊，另外有啲嘢想问咧，因为我所认识好多新移民嚟啦，最近呢两年，喂，佢哋几乎都我谂八成都有噶啦，都系拣私立学校嘅。 系， 点解你会拣国立咧？即系就算小学啊，唔好讲话你放。即系国中啦， 系 小学佢都拣晒私立嘅，或者甚至乎话国际学校添。 能力问题啩，能力问题啩，同埋 佢哋贵嘅啫。其实如果俾得起都会去读嘅。 如果俾得起啊，其实我都会，因为其实我会睇小朋友先嘅。 其实你唔系俾唔起，不过你 唔系嘅，即系嗱，你今年俾得起，下年咧，后年咧，咁到大学咧，定系你会谂住真系俾佢出国读咧？佢系咪一定会出国读咧？即系呢啲其实有时我会好睇翻个小朋友去点谂啊，因为佢哋都大个啦，唔系幼稚园，唔系小学啊，佢哋会有反应嘅。咁我都会问咗佢哋嗰个睇法。咁有一啲学校佢係纯英语教学啊，咁嗰啲我都有听过嘅。咁但係佢哋即係就会知道，如果我哋去纯英语教学嘅，可能嗰度啲学生都係一啲比较有钱嘅学生，佢唔想去物质比较。因为其实依家喺香港中学开始，其实嗰啲学生已经系物质比较啊。咁点解我哋要去咁样去做呢？点解我哋唔可以做返一个平凡嘅人咯，即系我哋唔系高人一等，即系我哋自己嘅思维啦。即系政府嘅学校系咪真系咁差咧？咁嗱，如果我依家去睇，我唔觉得 佢差咯，即系佢系可以，我可以话我哋嚟咗台湾，佢改变咗我大女嘅一生。系啊，即系我都冇咁咁，即系基本上系冇谂过可以攞奖学金添， 系咪？ 系啦，即系你呢一样嘢，哦，原来我哋唔踏出一步，根本我哋系唔知 道。咁啊，我又要补充翻，其实我之前都提过噶啦，之前我哋有一集都讲过噶啦。我所认识我自己啊，唔代表，因为冇做统计唔知。我认识嘅嚟咗台湾超过十年以上嗰啲仔女咧， 系 几乎都系读国立学校嘅。 系 最近呢两年嚟嗰批咧，就几乎都系私立或者国际学校添。咁可能我哋嚟咗内嗰批啊，穷啲啦吓，可能咁啦。咁即系啲自己参考翻咯。咁点解我哋我两个仔都系国立？就算同我一齐做节目嗰位老温，如果之前有睇过嘅，佢个仔女。都是读国立， 系 就系咁简单啫嘛。 我即系唔知啊，因为我真系冇谂过， 真系比较叫有钱先会读私立啊，嗰啲会比较多，系真系有钱咯。 系啊， 因为你香港几层楼收紧租，唔好咪冇所谓嘅。 唔系，即系其实唔系，因为我过嚟唔系斗有钱啊嘛，我过嚟要生活嘅时候，其实我亦都唔想我啲女好似富二代嗰个感觉。喂，你阿妈都做个狗咁啦，富咩二代系咪先？咁佢哋唔系富二代，我就唔想俾佢哋有一个幻想。同埋即系我可能因为喺台湾，如果你真系俾佢读嘅，佢将来要去美国升学啊嗰啲都好简单。其实你喺香港都好简单噶，你有钱咪得咯，去边度读书都得噶。系咪先？即系只不过系嗰、那个哦，可能嗰个费用，我喺香港如果俾佢读国际学校，可能就唔系台湾呢个价钱。 台湾平啲嘅相对。 系，咁我都明白嘅。但系咁你即系咁，我都会明白，所有父母都想啊，梗系你可以俾最好嘅嘢去就最好啦。但系你亦都你拍住啲富二代，你第日。做即系除非你谂住做生意或者可能咁比较容易识到啲有钱人啦、啊。如果唔系， 都有钱人都未必有着数噶。 系啦系啦，即系我自己 我都识好多有钱人，但系 即系咁我就自己会觉得因为我同我老公，我谂可能我哋比较传统啊谂嘢，咁即系觉得其实将来佢哋都要自己去撑佢哋自己嘅生活，咁。你一定要俾佢哋越快啲融入到台湾真正嗰啲人嘅生活啊嘛！即系你成日都同啲富二代一齐有咩用啫？你根本完全唔知嘅嘢，唔睇唔到。 真实生活一定系国立嗰批真实好多，因为嗰数量一定系最大噶嘛。 系啊，因为佢一间学校 贴地啊嘛，香港人最中意讲贴地。 因为我即系我都其实有啲嘢我都觉得好新奇噶。哦，原来佢哋呢度会分开中一至中三就一间学校，中四至中六系一间学校，即系。香港唔系噶嘛，同一间学校，咁变咗，喂，原来佢中一，哇，几廿班噶，已经，喂，嗰度已经可能系讲紧佢净系一间学校中一已经系一千个人，中二又一千个人，中三又一千个人，其实呢间学校已经三千个人，即系你会觉得，哇，原来一级佢哋都咁多人啦、啊，即系变咗佢哋要用同多啲人去接触，咁佢哋会快融入啲咯，系啊， 冇错，咁啊，即系。学校啊，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其实仲有其他咩生活上，你觉得嚟咗台湾之后改变咗嘅咧？即系比喺香港嘅时候， 生活上去少咗好多地方嘅。其实即系因为唔同香港咁方便嘛，搭一程车咁就去到。咁同埋依家以前喺 好少出去玩啊。 系啦，即系如果譬如你话以前我哋系打工嘅，我可能星期六日放假，我哋可以去边去边。但系依家其实哦，我哋净系一个礼拜日，咁去得边呢？最多 Costco 咯，咁即系已经系觉得系一个娱乐啊！即系因为有时会睇到有，可能有啲谷友佢会去哦，去花莲，去垦丁，即系呢啲你冇两三日你都唔使谂啦。咁但系我哋根本系冇呢个时间去玩啊，系啊，即系。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紧张大师，即系我想做好咗间公司啦，稳定咗啦，先至再去决定呢啲嘢咯。因为其实我哋依家忙嘅唔系净系公司上嘅嘢噶嘛，其实好多湿碎嘢，哦， 小朋友嘅嘢呢，啊佢就嚟升高中啦喎，你又要睇下边间高中啊，佢够几多分啊，即係呢啲都係要时间去做嘅嘢啊，公司要时间去做嘅嘢啊，样样你都要时间去做嘅嘢，咁所以变咗其实根本都冇乜时间可以去做，同埋小朋友可能年龄问题啦，即係已经唔系啲几岁小朋友成日想带佢去公园玩，你带佢去都唔去。系咪？ 我啲仲可以嘅， 系啦。你因为你但系嗰啲比较细啦，你带佢去公园去都开心。我呢啲就你放假问佢，佢哋即系佢哋都会去边先，因为可能佢哋就一至日唔系一至五都翻学啊。因为啊，仲有翻学时间啊，同香港差好远嘅。 系差法咧， 翻学咧香港咧就正常系八点噶嘛。佢哋依度七点半前系要翻到学校噶，所以基本上你系要六点几你要起身噶啦，最迟。咁所以变相其实小朋友初初系唔惯嘅，吓呢个生活系唔惯嘅，同埋佢哋放学咧唔系短时间嘅，佢哋放学其实放学都要五点钟嘅，系因为佢哋都几扯呢一个成绩噶。因为佢哋学校都紧张嘅，因为佢哋讲，即系佢哋呢度叫做比较出名嘅学校，叫做明星学校，系咪？ 系 咁系啦，即系 香港名校啦， 系啦， 有意思啦， 系啦，因为即系好彩我住依区啦，啱啱嗰间国中就系明星学校啦，咁都所以都会比较扯嘅，其实系啊，即系都唔好谂住国立嗰啲唔扯，只不过我谂可能读国际学校咪轻松啲咯。是啊，即是他们会活动教学式多一点。 教学轻松，但可能有其他东西，我们其实之前都提过的，都有其他问题。 是啊，这样啦，是啊，就是这 样。生活上就有没有说住得舒适了啊之类的东西啊？ 住是舒适了的，因为即是那个范围都大了啦，其实我们初初都租一个单位比较大嘅，咁但系依家我哋就冇租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一其实公司个范围都比较大嘅，咁我哋就搬咗去公司住。 真正嘅前铺后居啦。 系啦，因为初即系因为初初就系、是、租咗楼先啊嘛，咁所以就都算啦，我哋租咗一年，咁但我就发现其实真系冇时间去打理啊。即系屋企嗰边，我就完全冇时间打理，只不过我就系翻工放工，即系翻去哦食埋嘢瞓觉，连可能煮餐饭嘅时间都冇嘅，因为我哋收八点翻到去，整埋咪成十点先食饭啊嘛，即系又好似即系夸张得滞啦，咁所以经过一年都系谂下，一来可以悭啲啦，二来又方便咗嘅，即系一收工我拉闸，咁我就翻屋企咯，已经到咗屋企啦。 交通费都唔使啦， 系啦， 即系时间啦，特别系 系啊，时间方面会好啲咯。 咁即系你觉得住咗嗰啲年纪，就觉得即系喺台湾系冇选择错嘅，即系移民台湾。 冇嘅，其实系真系开心咗嘅个人，同埋乐观咗嘅。因为可能嗰个压力唔系冇，我谂所有世界都会有嗰个压力，但系就唔会好似香港嗰种无形压力啊。即系你系会开心嘅个人，你我依家纯粹我只系会担心，生意点样，点样可以做好啲生意？ 生意点样全世界都要谂噶啦。 系啦，但系如果你喺香港嘅时候，我可以讲，你会好多敌人啦，吓同行如敌国啦。但系佢哋依度就冇呢支歌唱嘅，可能即系有啲同行都会嚟打下招呼啊，大家交流一下啊，喂，咦，你觉得有问题，即系或者会俾啲意见你啊，佢哋唔会睇你几时死咁嗰种感觉嘅，即系佢真系想大家做好佢啦，系咧出边即系可能有啲做得真系唔好啊，系啦，影响我哋啲即系想做得好嘅人 啊， 系啊，即系呢一行啊，咁即系你会感觉。话同香港唔同嘅嗰、那个，即系变咗你系咪少咗好多压力噶？呢一度系啊， 所以即系整体上你就觉得系好啱啦。因为我亦都识得有啲人咧攞完身份证，即系呢一年呢年喺台湾住，系带股怨气翻香港嘅，即系走嘅，攞完身份证就走嘅，唔中意喺台湾嘅，即系好似话当初拣错咗嚟嘅，有啲咁嘅人嘅。 咁 即系你一定唔会啦，你继续住啊嘛，而家喺度。 因为我开心的其实在这里，因为即真的啲客啊邻居啊都对我哋好好嘅，咁但係我会觉得可能呢啲嘢都会要系相辅相成嘅，咁即係你都唔 日日黑口黑面咁俾人睬你啫。 係啊，因为即係其实佢哋，我又会觉得佢哋又冇恶意嘅多啲，即係甚至乎我初初我哋租呢度其实都有个感觉个房东系好难相处嘅，好恶嘅，但係你相处落一段时间，喂，佢会攞嘢俾你食啊！哎呀，台南朋友送俾我好多啊，我又会攞啲过嚟俾你啊！跟住阿女又会过嚟捧下场俾你洗下车，即系个次次嚟真都笑骑骑，又唔同，即系又唔系初初识嗰个人嚟噶、啊，同埋真系接触啲人客，佢哋真系好好咯，对我哋。 咁啊，系啊，咁我都咁听到好开心，因为大家都喺台中生活啦，咁啊。即起码会有啲怨气咁样啦。 冇怨气嘅，怨气就係点解我哋做生意做咁耐都即係要做咁耐呢，即係其实都有时会气馁嘅。但係即係一样嘢我真係觉得开心，就係你当你一諗返呢度台湾人对你嗰个感觉啊，喂，又买嘢飲俾你呀，又送礼盒俾你。会多谢你帮我做架车咁干净啊！嗰种感觉你会觉得值嘅，因为我喺香港，我觉得冇可能嘅事嚟嘅，系啊， 冇错啊，香港，香港唔好讲，费事又讲香港啦，系咯，咁啊，今日都多谢你啦，又阻咗你咁耐啦，又分享下啲生活嘢，咁啊，希望都帮到大家啦，咁啊，即系多了解啦，咁我哋都会继续去访问唔同嘅香港人嘅，咁啊，今日唔该晒你啊， 好多谢， 好啦，唔该晒，咁啊，虽然神秘啊，但系佢啲经验相当珍贵，希望大家能够吸收到神秘嘅女士嘅分享嘅经验啦，咁就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，拜拜。